Hello， 大家好，新嘅一季嘅鬱文射馬又嚟啦，咁啊8月25日開始咧，就呢個獨立付費節目就開始收費。咁啊上一季咧，我哋嘅成績咧就唔係叫做差強人意，係叫做即係中上嘅成績，算係咁噶啦，係嘛？咁啊兩位年青朋友多啲努力咧，咁啊更加圓滿啦。OK 嚇，咁啊我哋喺季尾咧。都起碼最後一場， 全部都有我哋三個中 啦。全中係嘛？全中得嚟咧，就我嗰三場就勁啦。兩場冷嘅三重彩，一場咧 10多萬嘅四重彩， 10多萬嘅4重彩。咁啊，有好多人咧就贏咗之後，亦都鋪上網買1蚊都收12000啊。係 啦。 咁我哋希望咧就可以嗱，即係有一個仲好笑，佢即係留言話：，呢一季我係唔使輸噶啦，咁樣啊。 8月25日開始咧，咁啊記得咧，大家咧就上呢個 Race Talk。myradio.hk 咧就去到我哋呢個鬱文射馬嘅專業嘅網頁嗰度咧，就睇下我哋啲嗰個新嘅訂閱到我哋嘅節目啦。咁同埋咧，我哋今年咧都係一樣啦，都係400蚊一個月啫，冇加價啊。咁啊，希望就大家咧多啲參多啲支持我哋，咁啊大家一齊中多啲咯，係咪？鬱文射馬， 禮無虛發。 文圖萬里啊，帶你走入越南、波蘭、白俄斯、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 亨达 啊，仲有俄罗斯。 世界咁鬼大，一季讲唔晒。问道万里，继续带你身未动，心已远。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翻嚟第三節啦。咁頭先我哋都講咗啦，預告咗話我哋呢一節會講啲咩嘅。咁我哋上個禮拜咧，就阿租就講咗差唔多成集啦，都係講佢自己喺監牢入邊嗰種經歷嘅。係 啊， 咁其實好多未講嘅。咁今集就 講一下即係少年監房裏邊係咩境況啊？咁啊，因為其實我哋都有啲意思咧，咁都因為佢未夠21歲，所以都入咗去。咁慶幸咧，佢就唔係俾人告，即係暴動啦。咁所以咧，今日都已經出翻嚟噶啦。咁樣，咁我變咗我就可以有機會可以聽到，即係佢嘅一啲分享咁樣。咁啊，即係佢哋咧，即係少年監房咧，就比起成人監房咧，更加咧，即係俾人即係侮辱，係啦，更加黑暗或者係叫做侮辱嗰個尊嚴啦，咁樣。咁啊，原來咧，佢哋每一日咧，即系都要係，即系當守身嘅時候咧，就 守身，每日都守身。 係啦，其實我哋成人都係嘅，即系出嚟嘅時候咧，即系出倉啦，我哋叫咁出倉嗰時咧，就要我哋有個手環袋啊，咁亦都個身咧要俾佢哋即系掂一掂啦，睇下即系裏邊有冇啲違禁品啊咁樣。咁但系咧，原來咧，少年監房咧，即系要脱光衣服。咁去守身，即係每一日都要。咁而佢哋就話要舉手跳起啦咁樣。咁其實呢啲就係、是、即係佢係由你每一日都係一種監控，每一日都係一種即係。 都係一種侮辱同貶低你自己。 係啦，即係你諗下，哇！坐監咪坐監咯，冇咗日子咪冇咗日子。但係個問題係，你每一日都係要係咁俾人干預，係咁要。 侮辱嚟噶嘛？一個 strip search 啊嘛， 摸曬衫啊咁樣。 你手身咪即係好似你咁啊拍下，咁你都係啲褲袋、衫袋或者咩，即係抖一抖咁都係咁樣啦。你使唔使除曬先？係 咪啊？咁變咗你僆仔就變咗，我哋可以想像到阿劉漢，即係因為佢仿製槍械呢樣嘢入咗啦。咁依家係還押緊啊，但係其實還押緊嗰個待遇都一樣嘅，因為佢唔係喺荔枝角嗰度拋嘛。而係即係佢要喺PUCI 啊，即係少年監房嗰度去拋咁樣。 咁另外就即係少年犯同我哋成人犯嗰個嘅好大分別咧，就係要暴躁。咁佢哋躁就係即係原來咧食飯都要躁喎，即係上次講過啦，食飯即係我哋成人家可能就分台坐啦，即係單位台啊，即係有背景嘅人一坐埋一齊。咁但係咧，佢哋咧係要即係排住隊去躁入去個飯堂，然後咧就拎咗飯咧就要即係操住去咧，去佢哋张台嘅。咁而每一个人咧都要即系例如话你要企好啦。咁而 即系立正啊， 系啦，立正啊，而且仲要系蹬脚，即系你步操嘅时候咧， 即系停嘅时候，即系停喺个点咧，你就只脚唔能够停嘅，即系原地踏。 系啦，系啦，咁就要踏得即系够大声，咁你先可以坐低。咁如果你有一个人咧踏得，同埋要齐啊嘛，即系步操嚟讲齐啊。咁而踏得細聲又唔齊嘅話咧，咁就一路冇得食噶， 一路踏咯， 系啦，踏到你齊為止，咁就先可以有得坐低。咁啊，即系呢樣嘢咧，所以最近咧就連場嘅落雨啦，咁樣，所以對於咧即系少年監房嚟講咧，其實落雨咧係好嘅，即係令到佢哋唔使落去操場操咁樣。咁呢樣嘢我覺得係。點講好呢？因為自己曾經即係做過輔警呢樣嘢啦，咁我覺得係好另類嘅一個感受嚟。即係其實咧，所有懲教嘅職員咧，佢哋入學堂咧都係要呢啲學步操噶嘛。咁其實佢你會睇到佢哋嘅訓練同喺監獄嘅訓練，監獄裏邊嘅嗰種即係剝削啊，或者係嗰種接受命令嗰樣嘢咧，原來個待遇一樣。咁但係咧，即係。我就覺得很奇怪啦，即係你作為懲教職員啦，或者曾經經歷過入學堂的人，啊，佢哋做緊呢樣嘢，去命令緊呢班僆仔去做呢啲嘅時候，佢哋有冇發覺？咦，原來我自己當年嘅訓練係同囚犯都一樣嘅喎。咁而嗰種呢種咁變態嘅即係訓練方式咧，佢哋係唔覺有問題嘅。咁我就覺得係即係對於呢啲所謂紀律部隊嚟講咧，佢已經係接受咗呢個 norm， 已經係俾呢啲規律式嘅叫做奴役啦，已經係合理化咗，已經接受咗啦，洗咗腦啦咁樣。咁變成咧，佢曾經當年咧即係受過呢啲苦咧，佢就要加諸喺。 甚至變態啲咁講，可能佢受過呢啲苦，我就要你受下，係咪？ 係， 仲唔輪到我糟質人哋？ 係啊， 我諗唔多唔少都有呢啲㗎嘛。 係， 即係佢哋好多都係發泄自己啲情緒落去啲囚犯身上啦。 係，所以大家可以更加想像到就係話，喂，咁幾個部隊嗰啲都已經係即係互相喺度折磨對方啦，即係啲教頭折磨啲學員啦。咁更何況係佢哋呢啲人出咗學堂啦。是折磨啲即係囚犯咧，就變咗更加就即係更加冇人道啦。所以例如話打犯嗰啲咧，即係大家都知啊，即係嗰啲咩雞翼啊，即係批你個踭啊，咁又就例如刨冰啊，鋤你個骨啊，咁 刨冰即係肋骨啊嘛， 係咯， 即係佢唔知點樣攞你個拳頭，即係咁樣刮你啲肋骨， 或者好似佢，因為始終佢哋都有棍噶嘛，咁可以去刮你。個肋骨啦咁另外就炒芥蘭啦，即 係炒芥蘭啲打波嗰陣時 撞大髀啊，咁又即係快車就叫即係打腳板啦呢啲。咁我個朋友咧就講過咧最惡毒咧就係即係攞個水桶就笠咗你個頭，然後咧就成扎人咧喺度圍毆你，即係打完你都唔知邊個打你。 佢係要逼其他囚犯打你。 我諗咧。就應該就唔會係囚犯打，因為僆仔間房咧，佢哋係唔敢咧，即係要或者教到啲僆仔咁惡啊，咁大膽去做呢啲事，所以咧我相信 咧，即係懲教笠你， 係啦，我相信所有嘅嘢咧都係懲教打嘅。 點解香港啲懲教 應該即係佢有一個情況咧，佢就好蠱惑啊，即係嗱，你而家咧就笠住個水桶先，咁啊打咯，打完之後嚇我見唔到人打你。 系啊， 即系我唔知边个打你啊！你梗系个反打定系个惩教职员打？唔知喎。 系啊， 因为你笠咗水桶，你自己睇唔到啫嘛。 啱啊， 對，我唔知喎，咁樣咯。 咁所以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好嚴重嘅問題，即係居然可以你話可能囚犯之間有啲叫做互相可能有爭執、有衝突，去有肢體衝突咁樣。咁呢啲係可能相處上嘅問題，但係咧原來咧即係少年監房咧就係你入得去咧呢啲例牌㗎啦，即係一定有啊，只不過多定少嘅嗰個分別啫。咁 即你肯唔肯做死狗咯？ 係。 你不做死狗，你見你啊，好似仲有少少自我喎，仲有少少尊嚴喎， 即係你變咗嗰種， 仲有少少性格喎，咁就嚼你啊！ 睇下你個眼神喎，你有咩唔服啊？你有唔順超啊？咁再嚟咯咁樣。咁即係我覺得就係話，佢呢樣嘢就係某程度上係一種變態嘅，即係虐待嚟， 都幾變態嘅。 係而 物理上嘅虐待，精神上、心理虐待。 咁我哋要諗下，真係每一日。是過住咁嘅日子，所以咧，即系我哋要想象到咧，其實即系一啲好後生啦，即系未夠廿歲嘅青年，我哋嘅兒時同道啦，佢哋就係、是、雖然可能判嘅日子咧冇我哋成人咁長，但系咧佢哋過嘅每一日咧係更加痛苦。 嗰啲咪再教育型咯，即係香港嘅再教育型咯， 係啊。咁但係個問題話呢啲所謂嘅再教育就係究竟教咗啲咩人出嚟咧？即係你咁細個咁年輕，然後 佢毀滅咗你個人。 係啦，佢哋相信嘅或者佢哋認識嘅所謂嘅長輩，原來係咁樣對待自己嘅。原來嘅所謂嘅紀律部隊咧就係咁嘅紀律㗎啦。咁佢哋係我會話潛藏喺佢哋心裏邊咧，就係一種即係仇恨。 我諗 係 永久嘅創傷，未必係仇恨添，淨係你個人係會。毀滅咗，即係佢個地方就係教你唔可以有自己性格，唔可以有自我，唔可以有自己思想，唔可以有尊嚴，唔可以有身份，乜嘢都唔可以有。總之你就做死狗，做一撇屎，做一撇爛泥，望人都唔好望對眼。 係， 即係就係咁樣咯。咁佢呢個潛移默化嚟噶嘛，即係條件反射嘛。以後你出到嚟，即係可能你入邊受咗五個月、六個月咁樣，哇，可能好大創傷。即係你尤其是一個。青少年佢喺一個 心智未成熟， 心智未成熟噶嘛，你係塑造緊你個人格噶嘛，你慢慢建立緊你個自我，喺個時候就毀滅咗你。 佢對社會嘅認識就係呢班所謂嘅社會嘅支柱，就係做埋呢咁嘅嘢，每一日就喺度虐待自己，喺度磨滅你嘅精神，你嘅嗰個個人嘅意志。咁即係我會話係咯，呢個係可能係好短時間，但係呢個就係一世嘅嗰個影響，咁變成。佢將來好難話再有尊嚴、再有自信，即係再抬起頭去做人。 因為佢即係條件反射嘛，出到嚟可能都有估計啦。即係我諗、啊，應該做人要有翻啲自信。但係佢一諗起，我、自信唔得嘅喎。即係嗰陣時教個再教仍然教我唔能夠有呢樣嘢嘅喎。即係一有呢樣嘢要俾人打嘅喎，咁樣嘅。 或者係佢就變成，因為我即係喺入邊受緊把嗰陣時咧，就遇過有好多咧，就同我差不多年紀嘅，但係佢哋咧居然都係即係曾經就入過係啊入過少年監房咁樣。咁而我睇到佢哋咧一啲叫做曾經受過僆仔監房嘅即係在囚人士咧，佢哋會點樣相處咧？就係做翻啱啱所講嗰啲術語嘅，即係打人哋嘅嗰啲動作，即係變咗係攞嚟嬉戲啊！是嬉戲不是報復添，即係變成係大家即係批下阿爭啊，大家爬下冰啊，跟住炒下人哋芥蘭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好恐怖嘅一個即係影響嚟，變成就係話你叫佢點樣有自信咧？佢自信就可能係諗哦，會唔會可能能夠做到第日我能夠好似嗰啲懲教咁樣去欺負翻啲人，去虐待翻啲人，去命令翻啲人。啊！呢、這個就係嗰種自信啦。 咁可能 係 喎，個世界觀，即係佢當其時世界觀就係得你一個，即係個階級就係懲教同埋俾人打。係 啊， 我就要做打人嗰、那個咁。係 啊，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震撼呢樣嘢，即係究竟呢個香港社會係發生咗咩事咧？即係佢哋嘅所謂嘅教育，或者嗰種懲教啊，成日講話啊有懲有教啦咁樣，咁佢哋就係做啲咁嘅嘢。咁而 懲罰咯。 系， 同埋佢都有教嘅，但系佢教一套極度扭曲嘅價值觀俾你咯，即系話俾你聽，個社會就係咁樣噶啦，你就係俾人打噶啦， 即係弱肉強食噶啦，同埋你係睇你做咩身份啦，做咩職業啦，你做咗佢個職業咪可以永遠咁樣去虐待人哋咯，但係如果你唔係嘅， 或者 你是曾經行差踏錯的，就永遠都是 咦，那那做得多做耐得多情感好像會真的變態。 其實是我覺得是挺變態的職業的，即我不會，我會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會有人做的呢，因為呢他們在裡面呢是是啦，因為他們學歷低很多都，那他們就找不到其他工作，那而這種工作呢他們是至少可能回即十個鐘這樣的時間，那而長期呢工作期間是沒有手機用的，咁就係睇住一班大嘅男人咁樣，跟住你管理佢哋咁樣，咁其實係 即係佢哋係唔可以用電話噶嘛，又可能一個即係同埋佢住喺譬如赤柱咁啊，住喺嗰度噶嘛，一個禮拜得一日咁樣出嚟， 係啦係啦， 我覺得好厭， 係好厭惡嘅，所以佢哋個流失率係好高，加上即係好多醜聞啦，即係嗰啲叫做咗好多年嗰啲老差骨啦，咁一路都即係唔即係翻啲好舒服嘅間，但係咧新人咧就即係翻一定要頂夜間咁樣，咁又更加辛苦，咁所以就即係 發泄啦。 我諗最慘又係咧，無論你翻靚夜間定係即係辛苦嘅間咧，佢哋都係會愛嚟即係發泄喺一啲囚犯身上。咁而對翻啲成人監房咧，就唔會咁做，即係佢哋就好懶咯。即係乜都掉曬俾啲， 總之唔會有事發生。 係啦，咁我純粹坐喺度，可能有時瞌下眼瞓啊，睇下報紙啊，睇人哋啲囚犯啲報紙啊，攞啲囚犯嗰啲雜誌啊嚟睇喎，攞啲佢哋啲書嚟睇喎，咁啊或者睇下電視咁樣。咁其實即係我話香港就係養住一班咁樣嘅人啊，即係香港政府就係養住一班呢班咁嘅。即係渣在，又喺度虐殺人哋嘅，即係少年嘅童年嗰個生命。跟住一係咧就欺善怕惡，即係怕曬啲有集團嗰啲人啦。跟住又長期都喺度偷懶，去即係賺嗰份糧。但係嗰個工作嘅時間咧，係乜嘢都冇嘢做的，其實係好恐怖嘅一個心態嚟嘅。咁啊而即係對於我哋。成人監房咧就會遇過一啲咁樣類似即係教過少年監房嘅一啲職員，咁佢哋個態度都係即係都好串啊，都係即係當你僆仔咁樣嘅。咁啊呢樣嘢我話可以話好實質嘅一個代價，即係對於一啲剛剛我哋都講啦，即係好欣賞一啲好後生嘅同道啦，佢哋都依然好敢於出聲啦，有佢嘅造反勇氣啦。咁但係咧，即係原來未滿廿一歲咧，就係會遇呢啲咁嘅經歷。咁啊，所以我覺得我希望當然啦，即係老人家更加都好辛苦啦，因為入邊咧嗰啲即係御寒衣物都係唔足夠嘅。咁啊不會有熱水啦，即係熱水就係佢煲完一大桶啦，咁一倒完咧就個桶就係一路就飲到夜晚噶啦咁樣，咁所以咧變成你喺冬天嘅時候咧，嗰杯水咧已經係由熱到到凍，其實係一啲都唔健康嘅對於啲老人家，咁變成其實。即係依家我哋旺角嘅議事啦，咁有啊，即係啊 Sam 哥 嚇 Sam 哥啦，有啊蚊仔啦，蚊仔就即係最細個，係啦，咁佢更加要受完即係僆仔間房就吹蠟燭，即係夠廿一歲就再轉成人間房，咁佢又要繼續捱一段日子啦。咁啊 Sam 哥亦都係啦，即係 Sam 哥佢又裏邊始終又多即係二手煙啊。跟住又即係要勞動啊，咁又佢嘅御寒衣物啊，食嘅嘢啊，都係唔健康啊。咁所以我諗對於佢哋嚟講，唯一撐住佢哋嘅咧，我諗除咗佢哋嘅屋企人啦，佢哋嘅朋友啦，就係個信念咯。即係所以我會認為我哋要喺在外依然自由嘅人。我哋要更加努力去支撐住佢哋嘅意志。 咁如果即係當其時你喺入邊咧，其實你會唔會想收到人哋寫俾你嘅信咧？ 啊會㗎，係啊。 或者想睇啲咩咧？ 嗯， 係啦，咁其實咧，即係我喺入邊嘅日子咧，都即係好多咗，好多謝大家啦。即係亦都會有好多好熱心嘅朋友，佢哋雖然我哋唔相識嘅，但係會特登寫信寄俾我咁樣。咁啊，可能有啲講下即係雨傘革命嘅經歷啦。咁有啲就會講下自己喺學校嘅事啦咁樣。咁其實咧，即係可能對於好多朋友嚟講咧，即係覺得寫信唔知寫咩喎，又唔識佢。咁可能寫去都係寫啲好即係豪情壯語啊嘅一啲即係政治嘅説話勉勵嘅話，咁但係其實即係好似好沉重喎、啊，好難寫到出嚟喎、啊。咁我覺得又唔需要咁嘅，因為呢、這個時候咧我哋係要嘗試有一種心態，就係陪伴住兒時咧去走每一日，或者呢每個月啊，每一年啊咁樣。咁變成咧就係一種好生活式嘅即係陪伴， 閒話家常反而更加好。 係啦， 即係會話，譬如講下自己故事咁樣寫俾你，咁即係講落去咧，我都唔知道可以寫啲咩。我自己都即係無論似係講啊，香港一定會獨立啊，即係我哋會出面繼續，即係嗰啲 fatigue 噶嘛，屌。 同埋嗰啲我都係冇意思噶嘛，即係你喺入邊受緊，你唔會真係睇到呢啲嘢咯。係， 因為好似上次所講啊，咁佢哋分別都面對緊喺入邊世界嘅嗰種秩序，嗰種即係困難。咁、然後你係咁講一啲好即係理念性嘅嘢，或者啊放心，我哋唔好放棄，一定要有希望咁樣。咁但係其實大家又諗啊，寫呢啲嘢其實係 都有翻效果添， 同埋有我相信都好多人都咁寫過，即係唔單止自己咁寫啦，應該都。 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可能寫下啲好普通身邊嘅事，反而係更加能夠俾到一個 寫時事咧， 暖啊！ 時事我覺得可以 資訊性啊， 少少啲少少都得嘅。但係因為在於我，例如我自己嘅感受咧，咁其實因為入邊已經好勞累，那個時間安排全部都喺人哋手裏邊，即係將所有啲好無謂嘅活動咧塞曬喺你嘅時間裏邊，即係懲教要你去勞動嘅勞動啊，打波就打波啊，咁。你不會有乜機會係拎住啲即係啲資訊性嘅書籍啊，或者一啲網絡嘅新聞去睇。咁而家想又例如話，我自己嘅感受就係我睇幾多都好，我嗰一刻都係喺入邊。我睇完我都係即係幫到啲咩咧？我幫唔到出邊噶嘛。咁而加上例如話嗰、那個叫做寫信嘅時間一來一回。我寫完啦，我對完呢個時事嘅評價或者感受，然後寄咗出嚟。 其實你有寫過㗎，我記得你有寫過㗎，同埋寫好長添㗎。 寫過嘅，咁但係就即係後屘發覺啊，其實可能我相信出邊嘅好多嘅朋友都已經做過啦。咁加上更加比自己適合啦，因為裏邊嘅資訊係好匱乏、好唔足夠。咁反而我覺得就好難寫到呢啲嘢。咁而加上就係話裏面環境就好嘈雜啦，啲人又係咁騷擾你啊咁樣，咁所以我變成咧資訊性嘅可以有，但系咧亦都可以咧一啲叫生活化一啲嘅即係資訊啦，即係可能啲有趣啲啊，或者閒話家常嘅嘢啊。即係我有個朋友就好有心，就特登將 Facebook 裏面一啲即係好搞笑嘅一啲專業啊，或者啲貓嘅相啊， 我貓相我都試過，我都試過寄過呢啲咁樣嘅。 係，其實呢啲係好輕鬆，即係會能夠讓佢哋你到，因為入面咧始終望嘅景象、所睇見或者去感受嘅所有嘢咧。都是裏面一些很形形色色很乏味的事、長期在裏面這個這樣的四夢牆裏面的空間裏面生活呢，已經會可能會陌生了對於外面的世界、即可能對於外面交通的環境啊，不同的車輛啊，巴士啊，的士啊，私家車那些我都已經不太記得，或者 很模糊的樣、 是那變成為說我想停打上訴那些呢，咁啊，經過啊，坐囚車，咁喺啲罅縫咧，我就會把握機會咧，去睇出邊嘅世界，即係記住哦，原來依家係咁樣嘅，因為喺裏邊嘅人咧，已經長期好少再出到嚟搭交通工具，除咗 會唔會想睇啲風景相啊嗰啲咧？ 都會噶，都會噶， 即係影多啲相就俾你通過 這個渠道去繼續往出面自由的世界。 是，所以 但會不會是個人不同呢？即可能你喜歡這樣，會有些人哇見到就好，反而有反效果呢， 都會有感觸的。即好像例如說那吃東西也是，如果特意拍一些食物相， 我覺得這樣食物相就 虐待他， 真的不好。 但是我覺得都可以，即當然如果我覺得大家可以嘗試寄個信，即去了解一下即這位義士的喜好啊。例如說 他以前可能很喜歡音樂的、即可能例如說好像天琪一樣，他很喜歡彈吉他啦，即是喜歡林一峰那些樣。那我覺得啊，那就相應地去配合他的興趣，他的喜好，即可能特登搜集翻 放啲新歌嘅歌詞入去咁嗰啲啊， 即寄翻啲歌詞 曲 歌譜。有些義士可能是懂吉他的， 是有些懂看譜， 是啦， 有一個譜， 但 是有些吉他譜、又或者即使不懂看譜，可能有些就歌詞呢，雖然義士呢他未必懂即彈奏樂器，但是可能他自己看到歌詞已經會記得，心裡面哼出來自己唱一下，那會能夠舒緩一下他們的日子啦、另外其實我自己也想到，例如說一些什麼資訊是幫到他們繼續去 sustain 他們的生活呢，就是例如說比較一些記憶性的東西、即例如說可能、一個水杯或者一些例如超級市場 的景況，我覺得都可以拍這些樣的， 即是很生活化平時日常會見到的東 西， 是的，即好像我們覺得很無聊的東西，即突然間拍即是走到街，拍張相拍下條街咁樣， 是 就是咁樣啫。 即是可能例如話手機啊，你平時用的電腦啊，嗰啲都可以拍俾義士。因為裏面我哋長期，例如話我哋連水杯、都唔係呢種水杯，係一個塑膠，跟住又有個蓋咁冚住。咁、個杯咧就即係又有一隻膠巾喺入邊啦。咁啊長期咧就飲水又用啊，食嘢又用嘅。即係例如話畢啲粥啊，咁啊又攞嚟用啊，變咗碗咁樣用啦。咁變成長期咁樣咧，我哋都已經忘記咗呢啲嘢啦。咁樣咁變成我覺得可以影翻一啲生活化、一啲好微細嘅嘢，咁去俾佢哋睇翻。呢樣嘢係可以讓到佢哋冇咁忘記到出邊嘅事情。 仲有冇啲咩補充啊？冇啲人叫你講嘅嘢啊？嗰啲啊？咩技術方面嗰啲咁樣記嘢啊？或者有冇啲咩特別嘢要補充啊？ 都有，例如話其實記卡啦，即係我最近有個朋友就問到啊，咁其實記啲賀卡或者生日卡俾義士啊，咁有冇咩限制啊，有咩規條啊咁樣？咁其實咧啲卡嘅設計咧就唔可以太過硬身，即係甚至乎可能有立體嘅設計啦，但係嗰啲配件咧都唔可以太過硬或者尖咁樣。 即係越簡單越好啦。 係啦，因為驚嗰啲囚犯可能搣出嚟，可能做攻擊的工具咁樣，襲擊人哋咁樣。咁另外就其實金粉咧就最即係唔好， 好敏感。 係啦，就唔好即係買呢種嘅設計啦。 即係越簡單越好啦，總之就 係啦，即係立體嗰啲就盡量避免啦。咁又係啦，即係金粉嗰啲亦都避免啦。咁、其實係咯，大家可以搜集一啲即係比較可愛啲嘅即係卡啦，即係可能啲卡通人物啊唔同嘅，咁變成咧，因為咧其實義士們咧就可以照住嗰啲卡通咧就 畫下 畫，因為咧講真的畫畫亦都係裏邊一個叫做安靜啊，去或者係送一啲心意俾親友嘅一個方法。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話裏邊有啲咩資訊可以？即係照住畫畫咧，我冇得 Google， 即係睇嗰啲圖片噶嘛，咁所以可以揾下啲即係一啲卡通人物啊，咁啊俾啲義士跟。 即係其實我哋寄信可以寄多啲影像嘅嘢， 係可以寄相嘅，其實 寄相可以嘅。 係啦，一個月咧應該可以最多就可以收10張相。 但如果不是相咧，就可以印落 A4 紙度噶嘛。 係啦，係啦，其實可以彩色。 即係我做過呢啲咁樣嘅嘢。 係係係。 即係我去嚇、總之我印咗啲彩色嘅貓相，即係印咗一沓俾其中一個人咁樣 咯。係得嘅，係得嘅。 我記得佢好似都有反映翻我收到啊，咁 正啊， 即係係啊嗰類。 係，但係又即係避免唔好印有嗰位義士嘅人樣嘅相俾佢。 好似唔得㗎，即係如果有你個人樣， 係啦係啦， 即係我寄信嘅人樣好似都唔得，得唔得？ 可以寄佢其他朋友嘅相嘅，有佢哋嘅樣嘅相俾佢哋嘅，但係咧佢個人嘅相咧就唔得嘅，因為咧好似話咧會驚。 即係俾其他在職人士咧， 點相啊？係 啊，俾人點相啊！即係可能，喂，呢、這個人得罪咗我，然後我偷咗佢張相，咁啊，第日即係君子報仇啊！即係我出到去再揾翻佢咁樣， 或者係當你咩又係嗰啲咩誒屠肉啊、劍肉啊嗰啲嗱，認住呢個人啊， 即係呢個目標啊， 係啊，類似嗰啲咯。 係啦，咁啊，例如話啱啱講嘅金粉嘅就係懲教又驚啦， 即係唔知會混咗咩粉喺度啊， 會唔會毒品嚟啊咁樣，咁即係好多啲估計。咁而其實咧，同時除咗入相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即係叫探訪時入一啲即係卡嘅，即係啲賀卡、啲空白嘅。即係全新嘅， 就俾佢寫翻出嚟。 係啦，就可以我哋可以搜集啲比較靚啲嘅啦。咁啊，又係限咗嘅，就係、是、好似係每年可以最多入定每個月咧。咁要上網 check 翻。咁但係咧呢、這個淨係只限咧入俾義士咧去寄翻出嚟嘅啫。咁但係咧你話寄純粹你想寫張賀卡、生日卡寄俾佢咧，其實係絕對係唔會限任何數目嘅，即係當寄信咁樣啦。咁啊，呢樣嘢就係咯，都幾會讓到即係意思冇咁悶咯。咁其實另外就我覺得坊間都有啲即係電台咧，就會有叫做即係點下唱啊。咁啊，最近 有嘅 係啊，係啦。咁就係咯，新 X 電台咁啊，係啦。咁佢有個星期一至五，即係八點鐘都有個節目嘅。咁嗰、那個就開放咧，就話、是、收會讀信啦，會讀到一啲在囚人士嘅信啦，跟住亦都會公開即係、就是、去接聽啲聽眾嘅電話啦，去點唱。咁其實嗰個節目啫，就唔知點解咧，係特別多即係、就是、在囚人士好中意去聽嘅。咁而係咯，即係、就是、你當係一個機會俾義士聽一下一啲我哋嘅聲音， 即係我哋可以去打去呢個節目度講下嘢咁嘅意思。係 啦，係啦，即係。聽到我哋嘅聲音，亦都可以點一啲嘅佢中意聽嘅歌，因為裏面嘅人就聽嚟聽去都聽啲最新派台嘅歌，但可能佢有啲佢以前佢最中意聽嘅，即係比較懷舊嘅歌咧，佢都聽唔到啦。咁係咯，即係我哋唯有用呢啲方法去讓到佢哋睇到啊，原來出面嘅朋友同道，佢哋唔單止喺即係叫做社運上或者抗爭上繼續努力，而係原來。真係有情有義喎，原來 即係有個關心喺度， 係即係有個甚至乎有一種關係，即係大家都真係假設啦，即係第日可能獨立到啦，咁就即係可以能夠建立到個關係啊，成為一個共同安居喺香港嘅一個即係一家人咁樣。 好啦，咁就即係今集咧有啲好實用嘅資訊啦，咁我哋之後可以做嘅，即係譬如話可能同星哥傾下，喂，不如我哋。就定期收集住一啲，譬如你講 Facebook 上有搞笑嘢啊、貓狗相啊嗰類咧，就整一份 package， 跟住咧就整好多份，然後咧全部寄咁樣定期寄入去，即係可能做呢啲咁嘅嘢咯。咁大家都可以嘗試去做啦。咁今日時間咧差唔多啦，各位再見。